他们。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生疏熟悉， 听不腻的曲艺。 空中曲院， 空中曲院。 大家好，我是柳欣，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空中曲院。今天呢，继续请您欣赏在湖广会馆举行的一场曲艺专场演出的实况录音。那昨天呢，请您欣赏到这个来自天津的梅花大鼓演员王莹的演唱。那王莹呢，也是号称啊花篮皇后哈，也就是说每次在演唱完正活之后，这个观众呢反响比较大，非常欢迎，返场率非常高。那么那天的演出呢也不例外哈，那我们今天就从王莹的这个返场演出开始欣赏。 非常感谢大家热情的掌声鼓励，祝大家新的一年里身体健康，事事如愿，谢谢。那么接下来再给你演唱黛玉悲秋的片段。 哎哎哎哎，浪。 离情归港。 十字西厢。也足见大家对王莹老师的喜爱之情。那么接下来再给您演唱《木莲僧救母》的片段。 的掌声鼓励，因为后边这个节目还特别精彩，几位老师，我不想占用大家太多的时间，接下来再给您演唱，什么呢？二泉映月的片段。 的是五十回中的一个片段，谢鸡捉奸，乐队伴奏李金阳，请您欣赏。 命，愿郎君早回城，盼不到臣醉东风。一春令受腰之软，却却愁听得棒状开在那柳枝上，黄莺儿燕安儿落，叫得伤情。唱一小插曲儿，都是曲牌名集成的一小插曲儿。首先给在座的各位尊敬的观众拜个晚年，您春节好。衷心祝愿您鼠年大吉，吉庆有余，健康长寿，多听曲艺。今天准备一段就是五十回其中的一段，也就是说第五一本的五十回，内容是运根谢鸡大郎捉奸，想先唱这段，总没演出了，嗓子跟气力都不称心了，腿脚也不得劲儿，心想那么着腿不上那儿去，这个您多谅解吧。不过我是志志诚诚的唱这段，先来看看。有什么话你只管对我来讲，大郎，为了你我挨了一顿毒打，说起来实在是窝囊。哎，你挨打抱怨我是何道理？这顿打干系你说来话长。接着换一牌子叫罗江院。 全国烈日不开张，老爹他卧病不起，看看要断了粮，当卖全无，哎呦天哪，哎呦欠下了一地账。今儿我买了来那上好的白梨，精选了一筐，想找那西门官人求他捧捧场，各处找踪影全无，哎我大呀，哎我大失所望。听人说西门庆在王牌的茶铺偏靠着一位娇娘，那茶铺改为了地下的俱乐部，他们偷偷地开了张，特邀请嫂夫人表演曲艺，爱搞转呐，爱搞专场独唱。因此上我前去寻找，老王婆儿伸一桌门旁，他故意纠缠刁难，不许我走进房，恶狠狠地痛打我一顿，害我吃啊，害我吃了败仗。把白梨都滚洒了一地，又摔坏我竹筐，我痛骂老乞婆你欺我年幼，我去找卖炊饼的大郎，他边打我边跑，哎呀逃啊，哎呀逃出了小巷。你看看我这浑身青肿，又撕破了衣裳，哎，用根你小小的年纪，可不准信口雌黄，我岂能无中生有，哎呀饿，爱那恶意诽谤。吴大爷吃着酒低头沉思，想潘氏近日来大为改常，常常是那带酒回家，说给王婆去做衣裳，看起来这事出啊有因，哎呀无啊，哎呀无风不起浪。我用儿说的话全有凭有据，我岂能恶语重伤，四邻们见了你全嗤之以鼻，只瞒着你软弱的大郎，此丑闻当做了画饼，传遍了 此时街上听此言似火烧膛，多气恨恨满腔，我找西门去算账，忙苏兰休匆忙，要捉奸想周详，贸然而行你准上当。西门庆心黑手辣，会使枪弄棒柳，一老莲花还一朵梅花，大郎你去捉奸千万小心，要提防啊姨们。我感谢贤弟指教，谨记于心不莽撞，你堪称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是下场。我这儿有几个炊饼孝敬老爹，带兄来奉上，再送你几罐铜钱买米粮，小弟拜领，这段情谊莫迟永不忘，成兄济困又解囊，忙作别他们出离了酒馆。哎，我们这大爷呀，这心里头好懊丧了，一老莲花买了把细碗尖刀，在圆笼里边藏啊一抹海，进门来瞧见潘氏逃赛如火带醉相，杏眼迷离酒未尝，吴大爷不言不语一声也不响，面沉似水小脸耷拉着好老长，潘金莲自知理亏，眼珠一转把主意想，一反常态作态又装腔，奴家我早把连水给你来打上，你尝尝壶里的烟茶凉不凉，饭菜做得竟等你回来把酒烫，你天天起早贪黑风吹日晒，叫我担心你的健康，只有我把你放在这心坎上，咱们夫妻恩深亦有长。吴大爷他是受宠若惊，有点晕头要转向了，一老莲花咱们俩是老票友，新洞房连弹带唱全是内行啊爷们，吴大爷受宠若惊，有点晕头要转向，潘金莲敬冠大爷半生不熟的热米汤，大郎他差一差要把捉奸的事情对着潘氏讲，忙想起用根叮嘱要我守口如瓶多提防，他这才唯唯诺诺跟平时一个样。吃完了饭，潘氏转身上了楼堂，到晚来大爷把金刀磨了一个锃光亮，第二天草草做了两笼炊饼，不慌又不忙把那尖刀暗暗藏身上，担起挑儿走厨房，潘氏见大郎一走他是兴高采烈，那心花怒放了，一老莲花悄悄地溜出了后门，就钻进了茶房啊爷们，老王婆儿含笑是一般礼节让，潘金莲如出凡笼之鸟任飞翔，廉耻名节全都丧， 得意忘形好轻狂。西门庆走进茶铺，哼哼唧唧把小曲儿唱，肆无忌惮，趾高又气扬，拿出银子有五两。王干妈只买好酒四菜一个汤，五大爷早在这巷口里潜伏，可是窥探张望了我一老莲花，瞧见了奸夫淫妇，这是怒火中烧，要气炸胸膛。五大爷在巷口里等这功夫不大，猛听得一运哥大骂王婆儿，是一声声的喊嚷。哟，见轱辘过来，运哥扔出的那小竹筐。您说五大爷是个老实人，到这功夫他不好意思出去了，羞羞答答的是迟疑了半晌，一咬牙一横心一跺脚，嘿，今儿我跟你们拼了，我要生擒你们这对儿那野鸳鸯啊。您看他摁了摁头巾，挽挽袖面，紧紧腰带，提提布鞋，一抡剑刀就闯出了小巷。又瞧见运哥儿一头顶着王婆儿，那王婆儿气喘如牛，是身倚着山墙。王婆儿正骂着运哥儿呢：“小畜生哎，你气死我喽，可太混账了！”一抬头哟，见来了那武大郎啊，心说不好，急待香兰又无法脱身，他急中生智，扯开嗓子喊了一声：“哟，可了不得喽，武大来喽！”呵，这难听，跟宰鸡是一个样啊。武帝恶狠狠地瞪了他一眼，甩开大步就闯进茶房，直奔里间儿。一推门呢，门上着栓呢，武帝爷手拍着屋门，是啪啪的扇响。哎呦，这对狗男女哟，可气死我了，都给我滚出来！今儿我叫你们认识认识，我这软杆大王啊！潘金莲慌作了一团，魂飞飘荡啊！西门庆如惊弓之鸟，钻到了床下把身藏。潘氏身倚着屋门，冲着床下说：“西门庆啊，你平时跟我胡吹乱捧，说你武艺高强，会那八卦莲花掌。哟，今儿个您这能耐都哪儿去了？门外头他是武大郎啊，又不是那西楚霸王啊。”呵，这句话激恼了西门庆，是火冒三丈啊，曾钻出床来，开开屋门，他气昂昂昂。武大爷一见情敌，举起了尖刀，他愣往里闯。哎呀，西门庆早飞起了一脚，我们大爷是防不胜防啊。这一脚卯足了劲儿，正踢在我们大爷的这乳房上啊，只听得扑通一声，哎呦，我的娘啊！那武大口吐鲜血在地上躺，紧闭二目，小脸好似那腊肠黄。您要问武大爷的性命是怎么样啊？ 块兵器害死了武大郎啊！谢谢，谢谢，谢谢。 李老师的演唱真的是太精彩了，刻画人物惟妙惟肖。让李老师休息一下，继续为我们做精彩的表演。 谢谢大家，谢谢谢谢，感谢您对我的支持和鼓励，还希望啊在座的观众跟票界的朋友们对我的演出给我指出不足的地儿，这个难免有不应该的地儿，还求您多指正。闲话不多说，为了答谢您，我再唱一小插曲儿。给您换一场，谢谢。 不能换一场， 不换一场 还走不了呢。 为了答谢各位观众，我再唱一插曲儿。这插曲儿对我来说是轻易不唱，起学会了就没怎么唱。怎么呢？因为京韵大鼓总跟我们这段冲突，因为这段是我们单弦插曲儿《过山岭狂风如吼》，刘先生给借过去了，可是在台上常常碰在一块儿。人家不唱我再唱，显着总不合适，千人一面不如不唱。但是人家翻高腔儿，我这嗓子不总不在家，也翻不了，这凑合唱这段，还希望您给予指正。 上一叶飘飘在水面，望长空电掣雷鸣，风远走，慌得他随风冒雨，腹中流也顾不得，怒流村头雨换秋雁南征，变身于大锁。锁一头见天连水密云愁，南边阵殿玉林秋，慌得随风冒雨，腹中流也顾不得，入了村头雨换秋雁南征，变身于大锁。一头见天连水密云愁，阵殿玉林秋，风雨催天远凑，恰来在小滩头，斜雨起懒忙灯，暗炮将练孤舟，猛回头淡侧见贪午睡的小木童儿，他在那雨地里哭捉去牛。 谢谢谢谢谢谢。 好，今年春节的时候，在湖广会馆举行的这场曲艺专场演出的实况录音呢，今天就先请您欣赏到这儿。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请您再欣赏一段马增慧先生演唱的单弦，其实也是五十回当中的一个部分哈，挑帘裁衣的一个片段。 人物是西门庆、潘金莲，还有个武大郎啊。这一日，西门庆在大街上闲游，也无非是五色红妆，他来至在那武大郎的楼下，才引出来一段孽就在 在阳谷县有一个武大郎，身量儿不高，他才二尺半长，蹬着一个小板凳愣上不去个炕，五官丑陋啊，那个其貌不扬啊，娶妻潘金莲儿美貌无双，她在那个赵宅呀就当过了梅香，原本她是备考，可巧没考上，窝里窝囊的就嫁给了武大郎啊，自己埋怨自己的命不强，也是我前生啊没烧高香，并不是我嫌他，因为他进庙炕，半夜里闹水灾，我赶紧的就逃荒，这般时候不见还乡，眼看着西方就坠落了太阳，但是他说着话就蹭下了炕，拿竹竿挑帘子推开了楼窗，这个竹竿一划手一张，一把没抓住就掉下了楼窗，正砸在西门庆的脑袋上，挺硬冰凉啊，西门庆背了伤要发作还没嚷，捂着脑袋抬头望，见楼上站着个美娇娘，乐得他心花放，迷迷瞪瞪把那疼也忘，西门庆往楼上一看，哎呀，站着一个美貌女子，那潘金莲往楼下一瞧，站着一个英俊的武士，潘金莲心想，坏了，闯祸了，竹竿把人家脑袋给打了，这怎么办呢？赔个不是吧，刚想要赔不是，您说怎么这么巧，卖炊饼的武大郎回来了，潘金莲一瞧，哟，把窗户就关上了，潘金莲下楼去了，西门庆眼睛还在楼上盯着呢，这时候忽听身后有人咳嗽一声，啊哈，谁呀？借饼儿开茶馆的王婆子，这老东西啊，您别瞧这么大岁数，坏着呢。他在旁边啊，看着西门庆跟潘金莲楼上楼下眉来眼去，是一清二楚啊。走在西门庆的身后，大官人您好啊！西门庆回头一看，哎呀，王妈妈您好，哎，王妈妈。打听一下楼上站定一美丽女子是何人也，问的是她呀，她就是那个卖炊饼武大郎的媳妇潘金莲。王妈妈，认识认识。什么认识？武大郎好办，他兄弟武松惹不起，兄弟武松要知道你认识潘金莲了，拿你当虎给打了。西门庆从兜里掏出一两银子，王妈妈你就行个方便吧，这个西门庆力逼王婆儿把那计策想，贪财的王婆儿啊他就有了主张，我的大官人呐，您一定把那个潘氏想 我有个计策叫十分光，只要我的大郎你肯花银两啊，我保你达到了目的称心肠。过些天呢，你到街上买些衣料，就说给我把那寿衣做，我请这个潘氏过来给我裁衣裳。他要是过来把那寿衣做，那么此事有了一分光。他要是不来呀，你可别怨我，那是他跟经理请了假不上场啊。潘氏他过来把寿衣做，这功夫啊，你找个地方把身藏。我跟这个潘氏把话讲啊，你瞅个冷子走出房，他见你进来身不动，那么此事有了二分光。那二分光谋到手，此事还差八分光。您要问八分光到底怎么样，赶紧的下台给您换一场。 好，刚才是马增慧先生演唱的单弦牌子曲挑帘裁衣的一个片段。那明天同一时间呢，欢迎继续收听在湖广会馆举行的一场曲艺专场演出的实况录音。那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刘鑫感谢各位的收听。 俗话说人多力量大， 而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 俗话说人多计谋广， 计谋广也不能乱喊乱嚷嚷啊。 俗话说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